间十点整。 FM 九八六再度灵动发声，驾乘中的随行体验，穿梭在动感交错的都市街头，品味与时尚的融汇撞击，区隔不同听觉色彩的生动标签。收听全新声音，与畅行中的驾听节奏一路同行。FM 九八六，精彩随行期待。 伴着频率的触碰，让思绪在声音和晨光中醒来。每时每刻，连接世界第一时间。这里是大兴人民广播电台 FM 九十八点六，精彩值得随时期待。 从最初唱盘与唱针的撕磨，到磁头与磁带的接触，再到光头与光盘的映射，音乐和它的载体之间的距离，终于在今天化作数字，你再也触摸不到。远近之间，漫不经意失去的，也许正是我们要说的这些关于音乐的故事。最美时光， 这是最美时光。今天最美时光呢，分享在歌曲里面最纯净的节奏民谣。从崔健的一无所有开始，大陆的校园民谣呢就在这些沉寂当中开始迸发了。我们来聊聊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校园民谣。小民谣在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又占领了一个怎样的位置？在1994年4月的时候，有一盒磁带，不知道大家还有没有印象，校园民谣一，这个磁带呢是由大地唱片公司来发行的。到年底的时候，它的发行量有多少？60万张。所以在当时，如果说你是听何带的那一代，一定会听到过这一版校园民谣一。这盒磁带的整版音乐呢，全部都是北京各个高校在校的大学生原创的。它的歌曲旋律非常的优美，然后歌词也非常的清新，很有时代感，又贴近年轻人的心声，尤其是非常贴近大学的这种校园生活，所以在大学生当中呢，是引起了一个非常强烈的共鸣。正是在这盒磁带上面，大家记住了很多我们现在都非常熟悉的音乐人，高晓松、老狼、沈庆、玉东，这些开创了大陆校园民谣新高潮的名字。我们今天第一首歌来听听老狼的版本，那首非常熟悉的《同桌的你》。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昨天你写的日记？明天你是否还惦记曾经最爱哭的你？老师们都已想不起猜不出问题的你，我也是偶然翻相片才想起同桌的你。谁娶了多愁善感的你？谁看了你的日记？谁把你的长发盘起？谁给你做的嫁衣？伤感的你，谁安慰爱哭的你？ 谁看了我给你写的信，谁把它丢在风里。 同桌的你，老狼和高晓松成为了永葆青春的校园代言人。我们开始知道什么是浪漫的年华，什么叫做多愁善感。无数的痴男怨女因为成长出现了烦恼，所以呢，在这个时候吉他就拨动了纯净的校园，恋恋的情怀，转身之后如风如尘，朗朗上口的温柔感动着每一位同桌的我，同桌的你。这是最美时光，我是张一。因为老狼的真情演绎呢，有更多的人忽略了背后精心创作的高晓松。其实在那个时候，清华正在读书的老狼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校园乐队，叫做青铜器。几年之后呢，高晓松南下流浪归来，这个时候两个志趣相投的音乐才子就不约而同开启了这样一个内地校园民谣的磨合。所以要说到校园民谣，一定要说这两首特别具有代表性的作品，一个就是我们刚刚听到的《同桌的你》，一直到现在可能很多的一些晚会也好，一些场合也好，想起读书时光都会放弃这首歌。同桌有太多太多的记忆，读大学的时候另外一位非常的在青春记忆当中有位置的人物就出现了，那就是睡在上铺的兄弟。这两首歌一定要来提，因为它代表着当时校园民谣非常非常鼎盛的时期。睡在我上铺的兄弟， 无声无息的你，你曾经问我的那些问题，如今再没人问起。分给我烟抽的兄弟，分给我快乐的往昔，你总是在乎对我手里的硬币，摇摇头说着太神秘。你爱的新鲜越来越客气，关于爱情你只字不提，你说你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却再也不会那些事忧愁。睡在我上铺的兄弟，睡在我寂寞的回忆，那些日子里你总说起的女孩，是否送了你她的发带。你说每当你回头看夕阳红，每当你又听到晚钟，从前的点点滴滴会涌起在你来不及难过的心里。关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最美时光，我是张一。校园承载着无数人的梦幻心愿，也是寄托着无数人的美好回忆。那是一段青春的记忆，当青春走过，所有的过往都化成了一段段清澈旋律，来沉淀一代代人心里面这种幻想。因为我们刚刚听到了几首非常经典的校园民谣，不知道有没有拨动起你心里的这根琴弦呢？这就是校园歌曲，是我们的纯真时代。那说到那个时候非常鼎盛时期的大陆校园民谣，还有一个人不得不提，就是沈庆。他是中国大陆校园民谣音乐群之代表人物。1992年的时候，他创作了一首歌叫《青春》，作为引发大陆94年轰轰烈烈的这一场校园民谣的契机，也成为了其中的一首经典。他作为校园民谣的代表人之一呢，他的风格是偏向于那种非常淡然的。沈庆这个人很有意思，他15岁的时候拥有自己的第一把吉他，然后17岁就开始尝试一些词曲创作，痴迷于金庸的武侠世界，还曾受过罗大佑音乐的深刻影响，所以他的这部代表作品《青春》里面有太多当时那个大男孩的印记。接下来时间我们听到的这首歌曲就是沈庆的代表之作《青春》，不知道能不能唤醒你在那个时候校园生活的青春记忆呢？ 青春的花开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的雨飞雪飞，让我心醉却不堪憔悴。轻轻的风，轻轻的梦，轻轻的沉沉昏昏，淡淡的云，淡淡的泪，淡淡的年年岁岁，带着点流浪的喜悦，我就这样一去不回。没有谁暗示年少的我那想家的苦涩滋味，每一片金黄的落下我都想去紧紧依偎，每一颗透明的露珠洗去我沉淀的伤悲。盛开的它洋溢着炫目的光华，像一个美丽童话，允许我为你高歌吧，以后夜夜我不能入睡，允许我为你哭泣吧，在眼泪里我能自由地飞。梦里的天空很大，我就躺在你肩膀下，梦里的日子很多，我就开始想要回家。在那片青色的山坡，我要埋下我所有的歌，等待着终于有一天它们在时间穿梭。花谢，让我疲惫却不后悔， 说到了几首非常具有代表性的作品，其实在那个年代出现的一些非常传唱度很高的民谣，到现在来看呢分不出上下了。同桌橡皮，那个多愁善感的女生，那封丢在风里的情书，高晓松用非常精准的这种白描来勾勒出年少时的那种懵懂的爱情，所以这也是一个原因让整个九零年代初的人就陷入了这样浓浓的回忆中吧。在九零年代的时候，校园民谣非常的鼎盛，但实际上《恋恋风尘》之后开始走下一个逐渐下滑的道路。1995年的时候，被唱片界能被公认为是一个校园民�謠的大裂谷。98年的时候，北大的草坪上面图书馆拔地而起，然后那个时候非常经典的民谣也被清华的草坪修整之后围了起来，不许再随便进入了。因为以前在草坪上面你就经常会看到弹着吉他唱着民谣的人，草坪歌声的消失也许是校园民谣一个后退的这样的一个信号，网络时代来了。这个时候卡拉 OK 啊，还有一些新兴的娱乐活动开始大举的进军校园的生活，也慢慢的代替了吉他弹唱，走进了一个非常流行的时代。那这个时候呢，有一个叫朴树的青年出现了，他后来被划归为是后校园民谣代代表人物。据说当时的签约故事非常的具有戏剧性，高晓松是这样回忆的，他说当时呢朴树是扛了一个吉他跑到公司来，他说自己是来卖自己的作品的，非常的内向，然后额前呢有一缕很长的头发，快遮住半张脸了。而听完他的自弹自唱之后，高晓松就立马拍板签下了他，形容他的声音像极了一个忧郁的爱担心的孩子。那些风雨的旅途，那些随风摇曳的花儿，那片拥有浪漫开始却悲剧结局的白桦林等等，这样缓缓到来的故事仿佛在一个尽头，在等待之后又看到了另外一个开始。这首歌是朴树非常著名的生如夏花，来听听吧。 也不知在黑暗中究竟沉睡了多久，只要有多难才能睁开双眼。我从远方赶来，恰巧你们也在，执迷留恋人间，我为他而狂野。我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刹那火焰。我为你来看，我不顾一切，我将熄灭，永不能再回来。我在这里啊，就在这里啊，今后你般短暂，像夏花一样绚烂。西瓜拉秋木，西瓜拉秋木，哦瓦拉伊耶，耶瓦拉伊呀，西瓜拉秋木，西瓜拉秋木啊，哦瓦拉伊呀，哦萨诺玛吉呀。是这耀眼的瞬间，是划过天边的

大陆校园民谣鼎盛时期的一些非常著名的歌曲。说到校园民谣，那个时候和一个大学关系非常的紧密，就是清华大学。清华大学里面除了学子之外，还有才艺双全的。那一年呢，有一个组合出现，让大家眼前一亮，他们叫水木年华。水木年华，水和木，年和华，刚好是一段忧伤的年华，青春易逝，红颜易老，只有那颗不变的心吧。所以在那个黑白照片上洋溢着无数诗篇的少年，让大家感觉到没有谎言，没有复杂。你看那蝴蝶花依然开满了山腰，就像他的笑容一样，等等。很多人在怀念那个似水流年的时候，也让人感慨，这样让人感动的情歌已经不多了。所以那个时候的校园民谣和感动和纯净联系在一起，我们来听水木年华的这首《蝴蝶花》。 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爱纷乱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看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谁都得学会长大，早已经习惯一个人难过，情爱纷乱复杂，想忘记过去，却总又想起曾经的无怨无悔。谁能够保证心不变，看得清沧海桑田。别哭着别哭着对我说，没有谁学会不轻易流泪，笑看着沧海桑田。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别叹息别叹息对我说，没有不老的红颜，没有不老。 想必每个人都会有那么一只装满回忆的箱子，塞满了也就很旧的玩具，或者子弹壳，或者是一摞厚厚的磁带封页等等。你还记得和老狼合唱那个青春无悔的女生吗？那个非常干净的声音，她就是叶蓓。她是声乐专业出身的，在那首非常出名的《白衣飘飘》的年代里，我们都惊呼原来歌可以唱得像雨滴般那么清澈。尤其喜欢他的那一首《B 小调雨后》，写意的歌词，

听着老去的歌，不要怪我感时伤怀。如果你能了解，请你面对我的苍白。告诉你我的心还在那个城市。告诉你我的心从未离开。请别在我哭的时候再说伤感的话，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请别在我哭的时候再说伤感的话。我猜他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我猜他是不是还在等我回家？ 听着某些歌，就仿佛想念的人轻轻坐在自己的身旁，欢喜又悲伤。最美时光， 跟校园相关的这些日子里面，一定给之后的生活留下了最纯净的这样的一块境地，所以校园民谣也会在大家的心目当中有这样一个特殊的位置。刚刚我们听了几首非常著名的校园民谣，而说到鼎盛时期的校园民谣，一呢推出过很多的校园歌手，也让当时九四新生代的歌手井冈山沾了点光。当时呢，科尔切夫爆料说，在学院派出身的井冈山并不想唱校园民谣，这样因为他的解释说觉得这个歌曲太没有技术含量了，他想要唱一些非常有技巧性的歌。但是身为大地唱片签约的艺人，他还是演唱了校园民谣一当中的第二主打歌。那首歌是什么呢？就是寂寞是因为思念谁。没有想到的是，这首歌让他获得了当年全国电台流行榜十大最受欢迎男歌手奖。那这之后呢，他才推出了那一首家喻户晓的《我的眼里只有你》。 你温柔的甜美好像鸟儿天上飞，只因为我和你相爱相拥相依。就算痛苦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相爱相拥相依偎，你 算不也珍贵，只因为是你在我身边伴随。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只有你让我无法忘记，度过每一个黑夜和每一个白天，在你身边守护着你。我说我的眼里只有你，你是我生命中的奇迹，但愿我们感动天，我们能感动地，让我们生死在一起永不分离。 80后，听到一些校园民谣的时候，回想起自己读书的时候的这样的一些青春故事，会特别的有感触。曾经有一首歌和英语课相关，就是徐誉滕的那个《Lily》和韩美美，她的怀旧之情呢，也是点燃了当时一批80后的共鸣。想起在中学时候的点点滴滴，也想起很久不联系的老师同学。歌曲当中的人物对80后来说再熟悉不过，主人翁是他们中学课本当中非常熟悉的人物。面对着青春的缅怀，有很多的无奈，配上这样一个比较清冷的前奏，还没有开唱，听众们就开始附和了。而且呢，在这首歌里面还穿插了很多初中语音的磁带当中非常熟悉的 Listen One、Listen Morning 啊等等。2009年的时候，不管是网络还是电视上，其他的媒体上面都会在播放这样的一首歌曲，引发大家的一个集体怀旧。我不知道这样的歌算不算是一个后校园民谣的时代的这样的一个回味。就让我们用这首歌向青春来致敬，回忆一下自己曾经读书年代那些英语课，那些闪亮的记忆。 书中的男孩李磊，身边的女孩名叫韩美美，还有吉姆、莉莉和露西，凯特琳、涛和昂头王，一只会说话的鹦鹉叫 Polly， 它到处飞。好多年没有再一次翻开它，但那一段说的谁和谁，偶尔还能细细回味。书中他们的喜与悲，书外身后的是与非，还有隐隐约约和我一起长大的小暧昧。后来听说李磊和韩美美，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 走，如飞回我已离去了上海，身边还有了那么多男朋友，继母做了汽车公司经理，娶了中国太太衣食无忧，领导当了警察 uncle 王涛去年退了休，有点遗憾李梅和韩梅梅，谁也未能牵着谁的手，一样的是我们都有了个当初不曾料想的以后，还好保佑他还活着，就像我们当年的小美好，他永远都不会老，在心底不会飞走， 就像在。